第91章，两个疯子。公爵只是去了一趟管家卧室，安抚了一下那只猪，再回到房间就发现不对劲了。床上的帷幔多了褶皱，露出一角，可以看见黑黢黢的床底，那是他的禁区。 艾丽莎， 公爵慢慢走过去，在床边半跪下来。床下空空如也，那个深红色的箱子不知所踪，他的艾丽莎没了。 谁？ 公爵异常愤怒，眼睛发红，身后突然响起短促的笑。公爵猛然抬头，就见窗台不知何时坐了一个人。 是你，你又来了。 公爵努力放慢呼吸，让自己的语气显得轻佻不屑。 现在的客人还真是锲而不舍，明知会失败的事儿，偏要一次一次来尝试。 秦鸠说，这次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 我去找了那位巫医，用了一点不太光明的手段。秦鸠不慌不忙地卖了个关子。你猜他告诉了我什么？ 什么？ 公爵脸色一变，盯着秦鸠眯起眼。秦鸠去了一趟地牢，又找到神父，分别问了杀死公爵的方法。两人给出的答案出奇的一致，他们一个狡猾多端，一个神志不清，秦鸠谁都不打算全信，所以来诈公爵。公爵老爷生性多疑，如果能做点什么让公爵自乱阵脚，套话就会变得容易很多。于是秦鸠藏起了床底下那位夫人。秦鸠歪了头，从床台上跳下来，无所畏惧地说，你觉得呢？公爵一转不转地看着他，良久又笑出声。 别吓唬人了，我死不了，永远死不了。 哦，这么笃定？秦鸠说。秦鸠看起来胸有成竹，极度平静，太有说服力了。公爵又开始将信将疑。 我非常笃定。 公爵皱了一下眉。秦鸠笑了。你对巫医的人品是不是有所误解？一个会教人邪术的不人不鬼的疯子。 我当然知道，你以为我傻吗？任由一个随时会威胁到我的人活着，我当然留了后手。他知道的我都知道，他会的我也都会。 秦鸠背在身后的手举起一本书。你指这个吗？他的巫术书你复刻了一本。公爵飞速瞥了一眼床底，你看，这也是武艺告诉我的。秦鸠说，其实秦鸠只是在逼问巫医的时候，隐约猜到了公爵也有一本书，又推断出公爵最有可能藏的地方就在艾丽莎的箱子下面。没人敢动公爵夫人，也就没人能碰到那本书。公爵冷笑一声， 哼，你猜的罢了。 他脖子神经质地抽了两下，像是脑袋又不听话了。不止如此，他还告诉我，你跟他之间……秦鸠停下话头，慢条斯理地说，你很紧张。说话说一半，公爵心里骂了一声，但不可否认，秦鸠的话确实让他紧张了，因为对方似乎真的知道很多。古堡里隐约有了嘈杂的人声，公爵脸色更难看了。秦鸠指了指大门，说，需要我把你跟他的情况大声说给外面的人听吗？没准你那些男仆或者其他有心人会记住。然后 闭嘴。 公爵冷下脸。秦鸠笑了，晃着手里的书说， 你看，你也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怕，藏着这本书不就是为了这个吗？公爵嘴角抽动，脸色越来越难看。其实刚刚那些都是秦秋现场胡诌的，当然诌的也有根有据。公爵复刻那本巫术书是为了弄清楚自己身上的复活术，但弄清后为什么不毁了呢？为什么不像巫医那样烧掉呢？那样就永远不用担心被人看见了。既然他留着这本书，就说明公爵还需要他。另一方面，就像公爵自己说的，巫医的存在随时会威胁到他，为什么他还容忍对方活着呢？甚至井水不犯河水地礼让对方？除非因为某些原因，公爵不敢杀或者不能杀。秦鸠猜，公爵和巫医之间有极深的联系，比如生死。巫医帮助管家复活了公爵，不可能把自己的生死无端交到另一个人手里，所以这种联系是单向的，或者说损失是单向的。巫医死了，公爵不可能活，而公爵死了，巫医却不会有事。 你杀不了我， 公爵依然强调。秦秋一步步靠近他。为什么杀不了？书在我手里，该看的我都看了。这本巫术书中将死而复生的源头称为宿主，杀死宿主的方法是一张图，一个人举着刀压在宿主身上，刀尖离心脏只有毫厘，而宿主心甘情愿，毫无反抗。公爵回来之前，秦鸠将那幅图反反复复看了几遍，跟巫医说的其实差不多。刚刚公爵的反应至少证明了这本书是真的，那他不妨试一试。 窗外黑云密布，应该是白天，却和黑夜毫无区别。周琦在清晨退了烧，脸色却依然很差，而且心神不宁。赵家彤忍不住问他，做噩梦了？ 嗯。 周琦点了点头， 我听见你说梦话了。嗯，乱七八糟的做了好多噩梦，梦见男朋友了，拽着我一直跑一直跑，跟大逃杀一样。后来他突然摔倒了，一下子落在了后面，我转头去抓他，一堆手拿着刀要砍我们，他护着我，那些刀全部都砍在了他身上，全是血，我手上身上全是他的血。 周琦说着说着脸色更白了，赵家彤赶紧倒了一杯水来，拍着他的背说， 好了好了，都是做梦啊。 高琪却看着窗外，眉心紧皱着没吭声。突然间，走廊里面响起了男女老少混合的哭嚎声。周琦手指一抖，打翻了杯子，茫然地问， 这是什么声音啊？ 不好，墙上那些影子又来了。 赵家彤翻身站起来， 什么影子呀？ 周琦夜里始终在发烧，没见过那些黑影张牙舞爪的模样，但现在也没时间跟他细细解释了。高琪一咕噜窜起来， 不是说公爵极度虚弱或者濒死的时候才会出来吗？ 对呀、啊、 谁又杀公爵去了？ 赵家彤皱着眉说， 不会吧，大家都知道杀多了诅咒会落到 A 和001身上，怎么可能擅自去啊？ 他突然顿住，和高琪对视了一眼，高琪抹着脸就是一声， 我去，哎， 别人是不会，保不齐那两位自己疯啊。高琪和赵家彤夺门而出，本想让杨叔和周琪在屋里待着，还没发话他们就已经跟出来。走廊里布满了考生，举着手机光追着影子照， 高琪和赵家彤想穿过人群直奔楼下，却突然听见周琪声音发抖地说： 赵姐，赵姐，我怎么了？ 赵家彤叫道： 我好像听见江源的声音了。 周琪乌黑的眼睛睁得很大，盯着某一堵石墙，紧捏着的手一直在发抖，连带着睫毛也在抖，好像只要眨一下眼泪就下来了。赵家彤猛地刹住步子： 什么声音啊？江源是谁啊？ 周琪又努力睁着眼睛没让眼泪掉下来： 我男朋友，哭声里面好像有我男朋友。 赵家彤倏然静音： 不会的，小周，不可能的，肯定是噩梦的影响。真的，赵姐，我真的听见了。 周琪轻声说着，赵家彤还想说什么，高琪拱了他一下，他转头瞪了高琪一眼，又在高琪的眼神下突然明白了什么。 几步之外，石墙突然发出噼里啪啦的皲裂声，一晚上折腾了十来次，每一次那些黑影都像疯了一样，他终于有点不堪重负了。石数道手机光照在裂纹上，石块突然脱落了一大片，掉在地上时，众人才发现石墙的表层很薄，像是在墙上罩了一层壳。高琪说：离远点，别被砸到了。话音刚落，有人惊叫起来： 我去，这什么东西啊？ 黑影还在挣扎，哭嚎还在继续，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因为所有的光都聚集在惊叫的人身上。那个考生猛退几步，嗓音都劈了： 墙里有人，你们看着。 墙里真的有人，不，准确来说不是人，是人的肢体，胳膊、腿、手脚还有头，灰白色的残肢嵌在石墙里，随着剥落的石壳越来越多，终于一个个掉落下来。众人愣了一瞬，纷纷尖叫着避让。仅仅几分钟的功夫，一整条走廊都成了人间炼狱。 赵家彤终于明白周琦说的臭味来源于哪儿了，一颗睁着眼睛的头颅滚到他脚边。饶是部队出生，赵家彤也狠狠慌了一把，所有人包括赵家彤和高琦在内第一反应都是往后退，唯独周琦例外，他目光死死盯着一处，跌跌撞撞往那边跑。 小周，你干什么呀？ 赵家彤想拽住他，却抓了个空。周琦终于还是摔了个跟头，就摔在他要找的东西面前。那是半截上身，穿着蓝灰色格子短袖衬衫，领口有大片的血迹，一直延伸到胸前。左胸处有个口袋，口袋上的扣子很调皮，是一个闪亮的熊头，一看就是有人开玩笑换上去的。露出袖口的手臂惨白，像商场模特的假肢。周琦忘了爬起来，抱着他一侧手臂呆呆地坐着。赵家彤、杨叔前后跟过去，神情透着说不出的难受。 小周，小周，你别这样，穿着这种衬衫的人很多的。 赵家彤哄着哄着声音都哑了，周琦也不说话，像没听见一样。过了片刻，他突然爬起来，抱着残肢深一脚浅一脚，眉头苍蝇似的乱转，低声说： 其他的呢？还有呢？其他的呢？ 周琦疯了一样在走廊上转着，又从不远处找了一截套着牛仔裤的腿。 头呢？赵姐，帮帮忙好吗？杨叔，帮我看看。 周琦已经抱不住了，肢体要往下滑，他急得眼泪直掉。 帮我找一找好吗？头在哪儿？ 头在哪儿？ 高奇看不下去了，他死死咬着后牙关，缓了几秒，拍着周琦肩膀说：“ 丫头，别哭了，我知道在哪儿，我带你去。”西塔楼一层的卧室里，秦鸠攥着公爵的脖子，面具在挣扎中掉在一旁。终于，年轻男人的脸终于被逼出一丝血色，但说话的依然是公爵：“ 你白费力，你杀不了我，你永远杀不了我的。” 公爵说着，居然试图笑了一下。秦鸠皱起了眉。突然，卧室大门被人推开，秦鸠转头看过去，高奇、赵家童、杨叔都站在门边。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茫然的女人，是周琦。考生已经不戴面具了，周琦哭得发红的脸便格外清晰。秦鸠愣了一下，手上的力道下意识松了。意料之外，公爵居然没有趁机挣脱。秦秋低头一看，就见公爵正侧着脸愣愣地看着门口，目光有一瞬间的失神。下一秒，公爵又慌乱转回来，用手挡着脸，声音嘶哑：“ 别看我，别看，让他出去，出去。” 尽管声音很低，在静谧的卧室内依然显得异常清晰。许久后，周琦带着鼻音的声音轻声说：“ 香远，你还能说话，你还活着。” 周琦径直冲过来，连滚带爬狼狈地跌在公爵面前。公爵用手肘挡着脸，脖颈又神经质地抽动两下，他的嘴角扭曲片刻，终于说：“ 琪琪，别看了。” 周琦坐在他面前，使劲去扒他的手，却发现对方的手指跟记忆中的不同，整个手都不同。他急忙撸起对方的袖子，又拉开领口，看见一道针脚似的红印，整个人瘫软在地。过了好久，他突然搂着公爵的脖子嚎啕大哭起来：“ 我梦见你，我一整个晚上都在做噩梦，好多人拿着刀都在砍你，砍到你的身上，你不让我看，你非要推我，怎么都不让我看，不管是哭还是骂你都不吭声。” 哭声填充满整个卧室，这种情况下没人说得出那你劝劝他，让他心甘情愿被杀这种话。更何况秦鸠对这话始终抱有疑虑。公爵突然怪异地扭曲两下，搂着周琦的手指突然挪向他的脖子，猛地掐住。周琦瞪大眼睛，眼泪还没来得及收，茫然地看着他。秦鸠一把攥住公爵的手腕：“ 真是令人感动的情谊，这么久了居然还能……” 公爵讥嘲的话还没说完，又在扭曲中换了一副哀伤的神色，手指也泄了劲儿。公爵这次没有犹豫，一把推开周琦说：“ 琪琪，听话，别离我这么近，我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周琦惊慌失措，赵家童和杨叔过来拉住他。公爵突然抓住秦鸠：“ 帮我，帮我好吗？我不想再这样。” 你……秦鸠皱着眉，又看了周琦一眼。公爵眼睛通红，似乎在努力克制自己不去看周琦的脸。 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杀光你们的。我不想，不想某一天突然回身，看到手里捧着谁的头，捧着琪琪的头。我很害怕，我太害怕了。 巫医说，只有公爵心甘情愿被杀，诅咒才能解除，一切因为公爵被害的人都能解脱。请求低声说，但是 假的。 江源挣扎了两下，努力说， 我是他，我知道他假的，他查过，我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自愿把积攒这么久的永久的生命奉献给巫医。 他咬紧牙关，几乎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 真正的诅咒是巫医，只有公爵能杀巫医，但巫医死了，公爵也活不了。 要让公爵不顾死活对巫医动手，还要让巫医心甘情愿被杀，这就是一个死圈，所以才僵持了这么久。江源似乎要趁着清醒赶紧把话说完，江源喘着气，一边跟真正的公爵较劲儿，一边说， 我只知道巫医的生命力 在于公爵活着，巫医就能很健康，公爵死了，只要不是陷阱而死， 巫医就会很衰弱， 就会很衰弱，只是公爵不可能这么做。 这似乎又是一个死圈，但江源已经坚持不下去了，他很难再说出完整的话，抽动扭曲的状态越来越密集。江源眼角潮湿，头也不转地蹦出最后几个字， 走，带他走， 求你们。 周琦哭得太凶，力气几乎耗尽，赵家童和杨叔一咬牙把他抱了出去。高琦没动，秦秋重新钳住公爵，从帷幔上拽了根绳子将他捆好。他抬头对高琦说， 帮个忙，你要干嘛？ 高琪有点担心他， 放心，我有数。 秦秋说， 信我吗？ 高琪不吭声。 耗在这里浪费时间，你不是这么不干脆的人吧？ 高琪梗着脖子半天憋出一句， 你说。去厨房找人去准备木柴和油，有多少要多少。这干什么？烧城堡？什么时候？现在。 秦鸠说， 等我信号。 高琪瞪着他片刻后咬着牙说， 你说的啊，你得好好的站着给我信号。 秦鸠说， 行，我听进去了，其他东西交给你了。 秦鸠想到了一个办法，有一点冒险，也有一点疯，如果油货知道。秦鸠将公爵安置在扶手椅里，沿着椅子开始摆放蜡烛。如果油货知道会是什么反应呢？会觉得刺激又痛快呢，还是会给他一拳呢？如果是以前，秦鸠笃定是前者，现在他却突然不确定了，说不清楚是出自哪种心理，只是在想起油货的瞬间他笑了一下。不管怎么说，还是先别让他知道了吧。秦鸠想，他给蜡烛点上火，看着扶手椅里拼拼凑凑的人，伸手捏住了口袋里某张被遗忘很久的卡片。秦鸠朝窗外某个方向看了一眼，然后一脚迈进了蜡烛圈。